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啊，今日要留意一下，咁啊就已经啊挂起咗一号戒备信号噶。咁诶，琴日都有呢个酝酿噶啦，大家都知道噶啦，而家都好留意每日嘅天气情况吓。咁啊，天文台喺凌晨4:15咧就发出咗一号戒备信号。咁天文台话咧，位于台湾南部附近嘅热带低气压咧，环流较细小。与其相关的强风会在今日和香港保持一定距离，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日大部分时间和本港保持超过500公里距离。按照现时对这两个热带低气压的预测，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大部分时间维持。5:02，室外气温29度，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发出噶啦。 望那闪闪星辰，夜空中走过，为世界轻送温情，就似春风。在那远处星辰，像歌舞，愿送那天际欢笑，伴你高歌唱辽云。秋冬去，春风轻舞，飘过满山苍翠。愿世界加添点爱，莫要分开你共我。在那远处星辰，像愿送那天际欢笑，伴你高歌唱妙韵。世界加添点爱，莫要分开你共我，莫要分开你共我，莫要分开你共我。 钟镇涛Kenny B 钟镇涛嘅闪闪星辰，朝头早咧，好多人咧都好早噶咋，天都未光咧就去晨运，都要留意呢个天气情况吓。今日咧会系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稍后狂风骤雨增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日最高温度大概32度，会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狂风骤雨，本周后期天色系逐渐好转啊！城市外的清晨， 遥远天际上数片白云，浮云散透出一丝曙光。 光辉轻轻靠在那树旁，山岗重现美景观，原野黑夜已经冲破，自然界现出新的理想，花灿烂娇姿带艳紫清扬，青草回复翠绿上，悠然漫步在此山岭，身心多畅舒，浮云伴我高声唱，深深歌颂这光景，心多像书，浮云伴我高声唱，深深歌颂这光景，湖里轻反习真开朗，作别尘世千般屈，种种怨恨已尽忘，只想寻觅我所向，只想寻觅我所 清晨时分五点十六分半啊，我哋刚刚听嘅咧就系杨国华一段时间香港都有很多城市民歌嘅阶段咧，呢一扎歌咧听落去就有啲清新，所以城市民歌咧就有别一啲流行嘅歌曲，一种好似不食人间烟火好舒服嘅歌曲啊，系叫做《城市外的清晨》啊。即系好似我哋食嘢咁吓，有时食好多好杂杂杂杂又好丰富嘅食物，偶然间都话我想清淡啲啊，咁啊听呢啲嘅清新嘅民歌，就系嗰种嘅清淡感觉，清淡得嚟咧都系搭落有味嘅。呢首大家都熟悉啊。 夜到难何再倚，北风。迎头再遇，动荡如借海，城在两岸凝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似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 在两岸形成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转，都论上怀念你。在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似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 刚刚的是李炳文的《昨夜的渡轮上》，接近清晨5:21，早晨。民歌里面的其中一首当时很受落的林志美的一首情歌， 几时决定要走，不想相强，心思挽留仍无全幻想，追山亦平常，不必多说盼望原谅，快乐只是已经走失方向，他跟爱神同流浪，心灵难复通，像隔一 刚才的林志美的感情的段落，听闻歌怎可以少得他啊，他都是这样起家的。欧瑞强， 这歌不必太美丽，只想唱出了问题，人人能用心语话，不必假语化，那可抛开这世俗，做足人仍然幸福。我愿城市种种姿态，是歌曲新姿态。这歌不必要太劲，只想引起你共鸣。如要写现今世事，歌曲好过诗，唱出心中每句话，说实情为何害怕。我愿能将身边一切做歌曲的一切，一首好歌似风，随性心中的幻梦，慢慢唤醒世上群众。一首好歌似水，寻觅知音奔远地，默默地在灌溉，从来不说累。这歌不必太美丽，只想唱出了问题，人人能用心语话，不必解语化，那可抛开这世俗，做足人仍然幸福。我愿城市种种姿态，是歌曲新姿态。心中的幻梦，慢慢唤醒世上群众。一首好歌似水，寻觅知音奔远地，默默地在灌溉，从来不说累。这歌不必要太劲，只想引起你共鸣。如要写现今世事，歌曲好过诗，唱出心中每句话，说实情为何害怕。我愿能将身边一切做歌曲的一切，我愿能将身边一切做歌曲的一切。 民歌始早咁滞啊吓，咁啊擅长于喺唱好多好靓嘅民歌，尤其是广东嘅民歌，系佢嘅出色嘅之作啊。欧瑞强刚才嘅嗰首叫做《城市民歌》。早晨一号戒备信号发出咗，喺4:15嘅时候发出噶啦。而家仲有两分到5:30，气温29度。 寂寞 路云啊， 用笑来做阵微风， 豆芽梦 把长路也轻轻吹暖，陪着那小豆芽梦，请用我去追捕尺高，要把星都也采下来。其实我不惯等待，披着风在天空飘来。你不应该偏要我改。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四点十五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位于台湾南部附近的热带低气压环流较细小，同佢相关的强风会在今日同香港保持一定距离，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日大部分时间同本港保持超过500公里距离。按照现时对这两个热带低气压的预测，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大部分时间维持。警方在葵芳村拘捕四名13至14岁的少年，涉嫌同两宗行劫案有关，起回涉案部分失物，包括三部手提电话和约200元现金。一名71岁的士司机昨日凌晨报案，指三名疑犯由长沙环海丽村坐的士，当驶到马鞍山乌溪沙村对开时，疑犯涉嫌用手袭击司机，劫去约600元现金和三部共值11000元的手提电话之后逃去。警方调查后相信案件同星期日凌晨在葵涌一个商场对开的另一宗劫案有关。案中一名64岁男途人被一名男子抢去一部约值1200元的手提电话，两宗案件合并由沙田警区重案组跟进。美国独立日长周末假期，芝加哥发生多宗枪击事件，88人中枪，其中14人死亡。其中两宗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星期一凌晨，芝加哥南侧的华盛顿公园发生枪击，造成两死两伤。不过一个钟之后，市内西区再发生枪击案，两名警员试图驱散观看火焰表演集会的人群时遭到枪击，受伤警员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无生命危险。一群女子在独立日假期长周末就参与绝食抗议，要求当局正视枪械暴力问题。梵蒂冈表示，教宗方济各接受结肠手术之后头脑清醒，无需要辅助呼吸，整体状况良好。84岁的方济各在当地星期日在罗马一间医院接受预先安排的结肠手术，历时三个钟，期间需要全身麻醉。如果手术后没有出现并发症，预料方济各将会留院观察七日。报道说，今次是方济各2013年当选教宗以来首次入院，他在入院前几个钟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向信众发表讲话，期间面露笑容并向信众挥手。跟住喺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两个热带气旋喺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喺清晨五点，位于台湾南部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嘅香港以东约650公里，即喺北纬21.8度、东经120.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大致移向中国东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约770公里，即在北纬15.5度、东经112.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位于台湾南部附近的热带低气压的环流较细小，同它相关的强风会在今日同香港保持一定距离，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日大部分时间同本港保持超过500公里距离。按照现时该两个热带气低气压的预测，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大部分时间维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狂风骤雨增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又为32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狂风骤雨，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 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一， 节目新阵势，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Yes Set Go。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有快乐嘅心境，每一天就会有漂亮嘅开始。除咗钱佩卿，仲有嘉宾主持，包括开阔你思维嘅钟志光、叶君耀，帮你保健嘅崔兆汉博士。运动加营养，就有雷洪德博士同林思维为你拥有健康生活打打气。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钱佩卿主持，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佢就扭计啦，喺个车上面，咁就讲数啦，咁就话一定要赔翻一波板糖俾佢。我觉得好好笑啦，成个过程吓，乜、啊、原来一个三岁零嘅小朋友。会识讲呢啲嘢嘅咩？啊，会讲话喂，点解你掉我啲嘢唔问下我先噶咁样样？ 如果你都有同小朋友嘅亲子故事想分享，欢迎 inbox 好孩子星期天嘅 Facebook 写低故事同埋联络方法，你嘅故事就会有机会喺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内播出。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一觉醒来望望大钟咧，就五点半过后啦。咁而尋日都醖釀話係啊打風喎、啊，係咪？咁啊喺今朝早凌晨四點十五分嘅時候，天文台就發出呢個一號戒備信號啊。位於台灣南部附近嘅熱帶低氣壓嘅環流咧係較細小，與其相關嘅強風咧會喺今日同香港保持一定距離。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日大部分时间与本港保持超过500公里的距离。按照现时对该两个热带低气压的预测，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大部分时间都维持的。一号戒备信号发出的时候，大家都要留神啲噶啦，咁有啲嘅警惕性嘅吓，啊有啲咩？咦，如果你喺有骑楼啊，有啲盆栽啊咁等等嗰啲咧，咁有如果系觉得系惊有啲危险性嘅咧，就将佢更加要睇清楚，执拾好或者搬去啲低啲嘅地方啊等等。而水上嘅活动咧都应该要停止啦，做定好嗰啲嘅防风措施啦吓。咁一路留意住咧天文台。是一路讲讲呢啲嘅情况，咁亦都提提啦，就话系要即系将堆积喺渠道上嗰啲树叶同垃圾咧要清除啦。低洼地区市民咧亦都为防范水浸咧要做好准备啊。 灰色 旧地，免你急送我办事，你我之间由昨天终止。假使再拖，极为无意义，让我变历史故事，不想再继续痴恋爱的骗子。 灰色是指心情定天气啦，可以两件都是嘅吓。心情是灰色的话咧，都唔好成日咁样啦。慢慢要同自己调教嘅心情去彩色啊，灿烂，人开心开朗咧，自然做嘢咧会顺利好多。但天色嘅转变咧，我哋就不能胜天啊，系要有个天去决定一啲嘢。咁如果你啱啱起身留意啦，天文台发出咗一号戒备信号啊。咁啊，今日咧就会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稍后咧狂风骤雨会增多，同埋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嘅。今日最高温度大概有32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咧。间中会有狂风骤雨，不过咧去到本周后期咧，天色咧就会逐渐好转嘅。咁而啊，现时温度系29度，相对湿度84%。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咧，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啊。拨开云雾系见青天啊！情爱方面会不会有啲咁样啊？拨开睇啲呢个情爱系清晰啲啊！ 活着大路，默默地在觅我的去路，但愿路上幸运遇着是你的脚步。我要再见你，只想将心声透露。爱慕独自望着路上密密画满的记号，像是混乱偶像，特别为了指我路，到处去顾，到处去看，堕入陷阱。这爱路，你那美态已叫我醉倒。 我遇上。 哇！呢首当年系谭咏麟一首好 hit 嘅歌曲啦，唱到街知巷闻，迷到好多嘅一啲 fans 吓，《爱情陷阱》。一年是一些很多是轻轻松松的歌曲，等你可以摇摆在你的身体，当作一个运动啊，不做不得的了。 回气灯不禁影照街里一对幽人，照过意两心相亲，一对小情人沉默似拥吻，抵抗一切的冰与冷，反而这北风轻轻的飘起，长长裙多温馨，风中那笑声失意的我将一切都退去，再到这风中心中竟仿似伤痕累累，然后再忆记起当晚跟你在这里相依相拥中交出的心早已失去，不可以再追，不可以再追，尝尽了失意的我将一切都退去，再到这风中心中竟仿似伤痕累累，然后再忆记起当晚跟你在这里相依相拥中交出的心早已失去，不可以再追，不可以再追，一切已失去，不可以再追，一切已失去。 梅艳芳的梦伴，以前一路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也都有三只草蜢在后面一起载歌载舞，是很出色的一个表演。跳舞呢的确令到你的感觉呢就是个人是比较有充满活力的。咁而跳舞好耐，跳街头舞好耐的迪尔达到而家呢仍然都是咁有兴趣跳舞啦，兼且是培育一班嘅青少年。佢哋有一个嗜好嘅时候呢，起码个集中点系做一样嘢呢，专注做一样嘢，希望能够喺嗰度会有佢哋嘅发挥所长，做出一定嘅成就出嚟啊。 早晨，我系迪达。

Pat Chan 陈美玲嘅呢个欲端难端啦。今日系星期二，我哋喺六点新闻后会有崔兆汉博士。而家29度。 问我前程不知世动，问我当年不知所终，时间光阴未许我操纵，又见青山又见夕阳红，又见霓虹充实空间，又见星河未能寻梦，多少故梦，多少失意记梦中，几多往事，几多欢笑转眼空。哦，让你清高，让我平庸，让你冲锋，让我再忍重。做个行人，一般普通，人处天涯，终须有天。 你听紧嘅系《清晨爽利》节目啊！喺今日凌晨4:15嘅时候，天文台发出咗一号戒备信号啊！而家听紧嘅系恩妮，人处天涯。 匆匆人生过客，问我他朝可去可从，问我前程不知世动，问我当年不知所终。几多往事，几多欢笑转眼空。让你清高，让我平庸，让你冲锋，让我再忍重。做个行人，一般普通，人处天涯等于失踪。 当局利用非法移民试图向欧盟施压，强调欧盟保持团结，欧盟将会加派人手在立陶宛边境巡逻，又说下星期将会与伊拉克总统会谈，讨论遣返伊拉克人的问题。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两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6点，位于台湾南部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以东约640公里，即在北纬21.8度、东经120.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大致移向中国东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约770公里，即在北纬15.5度、东经112.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稍后狂风骤雨增多，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又为32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狂风骤雨，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烈风，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5点，位于台湾南部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1.8度、东经120.4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大致移向中国东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5.5度、东经112.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早晨六点十一分半，今日系七月六号，农历系五月廿七日星期二嘅清晨啊！咁啊，天文台咧喺凌晨四点十五分嘅时候发出咗一号戒备信号啊！咁啊，今日咧会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稍后狂风骤雨会增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最高温度32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咧，听日咧会间中有狂风骤雨，去到本周后期咧，天色会逐渐好转嘅。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七月六号星期二的呢个朝头早，喺钱佩英身边嘅咧就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喺度啦。早晨，崔博士。 阿詹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又继续咧，中医养生金句之绘画而情论养生篇，呢次嚟到第25篇啦。哇，讲下讲下啦，原来有咁多有关画家嘅一啲嘅资料啊。 几个月啦。 系啦，咁又听听呢个养生金句先吓。 中华艺术博而深，绘画而情，论养生。 咁嗱，喺上个星期咧，崔博士咧就介绍咗咧，即系喺民国中后期啊，喺画坛就出现咗几位超凡嘅杰出嘅画家，包括咗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徐悲鸿同埋林风眠等等。咁上个礼拜咧，你就介绍咗齐白石啦。今次系咪跟住排啦？就系到黄宾虹咧？ 系啦，黄宾虹。1865到1955， 咦，数下手指都大概有成80岁，都长寿喎，嗬。 系啦，佢名质、物质嘅质，或者都系人读人字嘅字啦，吓。字朴全，号雨向大千等嘅，原籍安徽。佢细个嘅时候咧，已经临摹山水画噶啦。到年青嘅时候咧，亦都学习埋篆刻嘅。睇翻历史，佢同维新变法同埋辛亥革命嘅人物咧，系有密切嘅关系嘅。亦都曾经因为革命党的罪名被通缉过，之后得到朋友的帮助就逃到上海，而且在那里定居的，就从事文化事业、文化活动，曾经做过编辑、美术教授，还有参加一些诗会、金石书画学会等等。他晚年呢就移居杭州的。 那这个黄宾虹是一个怎样的画家呢？ 他是一个呢早学晚熟的画家，即很小个学画啦，好勤奋嘅，好学不倦，正式系不知劳之将至嘅。 啊，即系话咧，佢哋好投入，就唔理去到咩岁数都好，佢能够做到画到嘅咪就画咯，嗬，系咪啊？ 绝对啱啊！ 咁呢个黄宾虹咧有啲咩擅长咧？画画方面， 佢成世咧都系擅长画啲山水画，到60岁之前就仿古嘅，晚年之后咧就自己创咗一个风格。佢提出山水画用墨。有好多种嘅墨法，就叫七墨，嗱就系咧 浓墨法、淡墨法、破墨法，另外有两种咧，就系个字咧听落个字音相同，不过个写法唔同嘅，一个咧就系水积嘅积，一个咧就系堆积嘅积，吓都系叫积墨法。另外就有焦墨法同埋缩墨法啊。 嗱，事实上咧，佢用墨啊已经达到出神入化嘅境界嘅。嗱，佢嘅山水画更加系咧叫做黑墨厚重。除咗墨法之外咧，佢仲提出水法。佢用水咧有三个效果嘅。 咁第一个系咩啊？ 第一个就用嚟接气啊，就接咩咧？山水间嘅空灵之气啦。 第二咧 就用嚟咧出韵味嘅。 咁第三咧 就用嚟统一个画面。 系 嗱，黄宾虹除咗有高深嘅学养，擅画山水画之外，亦都擅画花鸟，啲学者咧认为佢嘅一花一叶都显示出简淡绝艳嘅特点嘅。 咦，绝咧就即系拙劣嘅绝，即系表面睇系一个好似反面嘅意思，咁点解都系一个特点啦？ 嗱，其实佢就唔在乎咧个画嘅外表嘅睇法，系重视咧佢所表达嘅内心嘅意境嘅。 嗯，明白。 嗱，咁佢啲画咧，山水画就妙在自自在在。 嗯，即系其实都好随意嘅， 好随意嘅， 唔系好刻意去描写一啲嘢出嚟咁样，系嘛？咁佢应该有唔少嘅出色作品啦，吓。 系啦，嗱，譬如话有《西陵小景》《以何兆基意》《青城山中坐雨》同埋咧《青绿山水》嘅。 嗯， 嗱，词过黄宾虹而活跃喺画坛嘅出名画家，仲有潘天寿啊、傅普石啊、刘海粟啊、徐悲鸿、林风眠、张大千等嘅。咁我哋咧都会大约按佢哋嘅出生年份之序啦，逐一简介嘅。当然咧喺嗰个时期仲有唔少好出色嘅画家同埋作品。 嗯， 但系篇幅关系咧，我哋都唔能够咧一一好详细咁介绍噶啦。 系咁，头先你所讲嘅嗰堆嘅著名嘅画家当中咧，我都好有兴趣听听就徐悲鸿啊，佢嘅背景系点啦吓？ 吓，好出名啊！ 吓， 徐悲鸿咧就系1895到到1953年嘅人嚟嘅。 嗯哼， 佢原名咧就叫徐寿康，到到佢年纪大咗咧。就改名叫做悲鸿啦。 点解咧吓？好似好悲凉嘅意思喎。 系啊，有一种讲法就话佢觉得自己就好似一只悲哀嘅鸿雁。 嗯， 虽然心有大志啊，但系咧就被尘俗所累，于是佢就改名做悲鸿啦。 咁会唔会咧？嗱，人生观真系好影响你个人嘅思维啊，继而影响健康，而又影响寿命啊。佢唔算系长寿嘅画家，佢58岁到吓，系咪有影响咧？嗬？ 啊！你听下佢嘅经历，你就知道噶啦。 嗯， 徐悲鸿系江苏人，细个嘅时候好穷嘅，爸爸都系画画噶噃。 嗯， 佢十岁左右咧就跟住爸爸学画噶啦。少年嘅时候咧，同爸爸一齐咧就卖画为生啊，生活咧就好艰苦嘅。到佢爸爸病逝之后咧，嗰、那个生活更加穷困啦。曾经咧喺上海咧流落街头，搵唔到嘢做。 嗯， 前路茫茫啊，好彩咧得到咧两个人啦。黄景煌同埋黄震嘅帮助， 系 啊，先至可以解决到生活嘅问题。后来咧，仲有机会入咗震旦大学攻读法文。 嗯， 之后咧，亦都为一间叫昌盛明治大学或昌杰奖咧，而得到一笔咧比较丰厚嘅报酬，令到佢可以咧去日本考察美术。 系，所以其实人生嘅际遇吓，真系好难讲嘅。有人帮帮你，真系唔同啲吓， 好似柳暗花明又一村咁啦。 系啊， 嗱。回国之后咧，佢获得蔡元培啦、陈思铮嘅名画家嘅赏识，喺1919年咧用公费嘅身份就去法国留学。咁喺留学期间咧，佢去过法国之外咧，仲有德国啊、瑞士、意大利等等地方咧考察艺术嘅。 哇！咁佢嘅思想或者佢嗰个画风会唔会都好西化咯？ 嗬！啊，正确啊！佢回国之后咧就投身艺术，曾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嘅院长。同埋咧，中央大学艺术系嘅教授。咁喺中日战争期间咧，佢就卖画报国。抗战胜利之后咧，佢出任中央美术学院嘅院长，而且出席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 嗯，咁佢个画风系点啦吓？ 嗯，佢系一个写实主义嘅艺术家嚟嘅。佢对中国画创作嘅态度咧，可以用佢嘅几句说话嚟概括嘅。 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用之。 嗱，由呢几句说话咧，就可以见到佢有开放嘅胸襟。 嗯， 嗱，徐悲鸿嘅创作态度系好认真嘅。据说啊，佢啲一啲作品要画到第七次，甚至有啲咧画到第22次咧，先认为系成品嚟噶。 可能就嗰个灵感问题啊，画到咁上下，觉得咦呢度又加啲。啊！嗰度又再加啲咧，先至系更加美好完美咁嗬。 或者系咁啦，又或者佢唔满意之前嗰啲笔法啊等等啦。 系咁，佢嗰个绘画嘅成就咧，会唔会系同佢之前留学嘅背景有关啊？嗬， 你讲得啱啊！佢年轻嘅时候咧，以素描最出色，之后咧就以融汇中西嘅写实彩墨绘画人物啊、动物啊、花鸟同埋风景。对于40年代以后的中国画坛产生了一个深远的影响。 嗯，咁佢嘅代表作品包括啲咩咧？吓， 嗱喺油画方面咧，有田横五百士、系我后呢、这个系咧，双杞人一个系秀兰个系字。 嗯， 啊、中国画咧有愚公移山啦、九方高啦、灵鹫啦、奔马等等嘅。 哦，奔马就系好为人熟悉，见到只马咧栩栩如生嗰幅啊，系嘛？ 系啦，因为人所皆知咧，佢最擅长画马嘅。 嗯， 所以民间已经认定马 就成為了佢繪畫的標誌啊！ 係，即係我哋啲唔識嘅外行人都知道啊，徐悲鴻係擅長畫馬。 係一講到馬就係佢嘅啦。係 啦，係啦。 嗱，徐悲鴻同劉海粟、林風眠被稱為咧近代畫史上嘅畫壇三眾神啊！ 點解咧嚇？ 啊，因為佢哋唔單止咧精於中國畫，亦都係傑出嘅油畫家，同時咧亦都為中國嘅美術教育作出咗重大嘅貢獻。 嗯， 啊，咁我哋下一次咧介紹下劉海粟啊、林風眠佢哋啦。 好啊，咁啊呢個時候咧又睇有啲咩可以補我哋眼啊，或者什麼啲保健之道嘅湯水啦，嗬。 好，介紹一條清肝補肝湯，係兩個人量嘅。 嗯， 個材料咧有紅苋菜啊，300克。杞子20克后下，猪润半个，同埋咧三片姜。 嗯， 再讲一次啦，红苋菜呢个时候咧好容易买到苋菜噶啦吓，300克，杞子20克后下嘅，猪润半个，同埋咧三片姜。 啊，啲材料都好简单，咁个整法都应该唔复杂啦， 都系简单嘅。啊，洗净材料啦，咁啲猪润咧就切开一块块，用清水5到6碗，就煲30分钟到，最后咧就加入杞子。焗佢10分钟，咁就可以咧饮服噶啦。 嗯，咁大概30分钟到，啲猪润通常应该都煲完之后食唔到噶啦，应该都 老晒啦。如果你话中意食猪润，你可以留翻啲咧，即系最尾嗰10分8分钟，先加入去卤佢一卤啦。 又或者我又再加少少瘦肉得唔得？ 哎，可以吊起啲味啦。 嗯嗯，咁嗰个成个汤嗰个功效系点样样 啊？红苋菜咧就甘味嘅，凉性，可以补气啦，清热明目，同埋通利二便啊。通小便、通大便嘅，古人咧更加认为佢能够通九窍。九窍系咩咧？譬如话眼睛有两个窍啦，啊鼻孔啦、耳啦、啊口等等嘅。 系哦，如果通晒之后，眼睛又明目啦，系嘛，即系耳仔咧听嘢又清晰咁嘅意思啦。 对啱。 口咧，好似我哋做呢行咧，啊最好清晒，冇痰啊，好啦。 系啦， 嗯， 啊，仲有几次啦，滋补肝肾啦，益精明目。猪润咧就补肝养血明目。咁夹埋晒咧，就系补肝、清肝、养血明目啦。 系，哇，真系多谢晒提供呢啲保健嘅汤水啊！不单止，仲有小贴士，呢个都系保健之道系咪啊？ 系啦，嗱，我哋上次咧从中医学角度睇到肝同眼嘅关系系最密切噶。 嗯， 咁亦有肝开窍于目呢种讲法。 系，咁现代医学嘅研究又点咧？ 现代医学嘅研究亦都证明咧，眼同肝嘅关系的确系好密切嘅。首先咧，肝臟係將啲胡蘿蔔素啊轉化成維生素 A 同埋儲存維生素 A 嘅器官嚟嘅。維生素 A 咧就喺視網膜入邊咧經過轉化，就成為咧視黃醛，並且咧同一種視蛋白結合，成為各種感光嘅色素，從而產生咗強光同埋弱光呢啲視覺嘅。另外，肝臟亦都係合成蛋白質嘅主要器官，為我哋嘅眼睛咧提供所需嘅蛋白質。譬如话亮视蛋白啦，同埋暗视蛋白，咁呢啲物质基础嚟嘅。 嗯， 假如肝脏嘅功能出现障碍，就会令到维生素 A 同埋头先提过嘅蛋白质嘅生成下降，结果咧就令到我哋视力受损啦。尤其是咧一种暗视觉，即系话喺黑嘅地方咧睇嘢睇唔到啦，出现一种夜盲症啊，仲可以引发咧角膜同埋结膜出现角质蜕变啊，泪腺萎缩。泪液分泌减少，即系所谓肝眼症等等啲病变嘅。 咁肝同肾系咪好有关系嘅啦？ 你问得好好啊，钱嗱，中医认为咧，肝同肾嘅关系系好密切嘅。《黄帝内经》系咁讲嘅： 月桂同源， 仲有 肝肾同治。 系啦，中医认为咧，肝系属月木，肾咧系属桂水。嗱，水就可以生木啦，啊，即系水可以灌溉树木噶。 嗯， 此外咧。肝藏血，肾藏精，精血大家可以互生，所以肝同肾咧，性质同性啊，即系一齐叻，一齐好。 系 衰则同衰啦，一齐有病就你累我，我累你啦。 系 啊，因此咧，年老体弱出现嗰啲慢性嘅退化性眼病，到后期咧就会出现肝肾亏虚嘅症状，包括嗱腰酸背痛啦、头晕眼花啊、耳鸣啊、五心烦热啊、失眠健忘等等嘅。 非常之好咁啊！唔该晒崔博士，好好嘅提供吓，咁大家可以咧上网重温兼可以咧就系下载一啲汤方嘅吓。 咁我哋重温一次咧，嗰个金句就系中华艺术博而深，绘画而情，论养生。下个星期咧，崔博士会继续介绍一啲名画家，就头先提过噶啦，刘海粟同埋林风眠啊吓。 系 好，咁啊唔该晒崔博士啦，下个星期二再见啦，拜拜。 拜拜。 头先咧就讲起徐悲鸿画马好叻啦，咁啊谂起一只马嘅歌啊。不过呢度咧就存着一个比较系好凄凉啊，好伤感嘅故事，就系讲主人同马建立深厚嘅感情，但系有一日唔得啦，要卖咗只马啦。临别依依。 朝夕相处每一天， 同马讲一番说话。 如今已淡分离，真不幸牵挂。 相处咁耐，一旦要分离，梗系牵挂啦。希望日后有金钱可以赎翻只马翻嚟，翻嚟家园，我哋再生活啊！ 当我流伤心的泪，你曾给我安慰。青青草原寻风。 这首是青山的，叫做《心爱的马》。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仍然是挂起的。 轻拍着心爱马，心里总是放不下。分手就在眼前。 室外气温系29度，今日最高咧就系32度嘅。多谢你收听星期二嘅清晨爽利，听日星期三会有雷洪德同埋林思维咧，系讲增肌、增加肌肉啊！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4:15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说，位于台湾南部附近的热带低气压环流较细小，同它相关的强风会在今日同香港保持一定距离，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日大部分时间同本港保持超过500公里距离。按照现在对这两个热带低气压的预测，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大部分时间维持。